法师、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641面倒数第六行啊，倒数第六行，从当中看起啊，先人不善，不是道德，从这里看起啊。这两句啊，表祖上啊愚痴，经言所语，素不为善啊。这个素是指时间很长的时间，不知道修善啊，明其无心，不识道德呢，彰其无节啊，所以。没有善心，没有正解啊！愚痴之极呀，世代相承啊！前面我们多次讲过。这一桩事情在中国至少150年啊，听说日本比我们还长啊，时间还要久。这子受父教啊，都是邪术啊，远离正法啊，远离了圣贤，不谈善恶果报。古人无有愚者啊，没有人告诉下一代啊，先人吃饭，后辈无知，死乃必然。古人殊无怪也啊，这是佛菩萨的慈悲，在先前这种社会状况。一定要晓得前因后果，对于一切造作不善的人不能怪他，啊，纵然我们一生没有离开圣教，自行帮助别人，啊，将自己修学的心得与大家共享，可是有很多人还要责怪批评，啊，甚至侮辱毁谤陷害都有啊，不只是现在，古时候都不免，世尊当年在世也有这个情形啊，怎么能怪他呢？啊，所以一切呢都要原谅啊，以怜悯心来对待。接着说，死生之趣，善恶之道者啊，这是讲什么？因果报应，佛菩萨原谅我们，我们能原谅一切众生，可是因果不能够避免。啊，经言所曰：“生死之趣，不能自见，不是果也。”啊。不知道将来的果报，善恶之道啊，不能自见，是不是因也？啊，现在啊，不知道什么是善因，什么是恶因，不知道。 啊，行善一定得善果，造恶一定受恶报。于因于果，自心不识，自己不认识。他无余者，他人也没教你。这个他是指父母，是指你的长辈啊，世世代代没人教给你，故永不解，这是肯定的道理啊，你永远都不了解。是以都不至信呢，未无有事啊，这个状况在先前整个世界普遍呢都见到。啊，所以人回头难啊，非常非常之难啊，殊不知生死之事了，彼此见之啊。啊，你死了之后你马上就晓得了啊，现前即使在外国附体的事情多了啊，我走这些地区都有啊，美国有，加拿大有，日本有，澳洲有，马来西亚这些我常去的地方，新加坡到处都有啊，以前很少听说，十年前我们在新加坡偶尔听说啊，现在这些事情常常有啊啊，我们细心去观察去体会，这个事情不是偶然的，不是装出来的啊，真有其事啊！啊，哪些人扶持附体呢？鬼神并不多啊，都是一些家亲眷属、冤亲债主。过世的这些人啊，附体来透露了一些信息啊，全都是因果报应的信息啊。目的何在呢？目的求超度啊，他在世的时候不相信因果，不相信鬼神，不相信有来世，不相信六道轮回，死了以后全知道了啊。有少数人呢，活的时候我认识啊，我们见过面呢啊，当年决定不相信了，还骂我迷信呢。现在来找我超度他啊，求我帮助他，求我救他啊，这些年我们经历多了，想想这个事情不好然啊，所以这口气断了之后就了解了，在中阴身就知道了，这彼此见之啊，那个时候后悔来不及了，父子兄弟夫妇死别之时互相哭泣，无得免的

啊，没有贪念，你就没有痛苦。这叫真落，极乐世界落是这个落，没有情执，没有分别，不但分别执着没有，他不起心不动念啊，那表现的情爱，情爱是性的，是自性的本有的，那是真的情爱啊。迷了之后，这个情爱里头加上了情执啊，就是加上了四大烦恼。这情爱里头有我见，有我爱，有我痴，有我慢，再加了这个东西在里头啊，变质了。生死之际，存者呢，伤亲人之永别；亡者呢，悲自身之常事。护念难舍，如人此心呐、啊。故云：一死一生，地相顾念。世间文学家诗人他们的情执非常重啊，写出了一些文学作品啊，不但自己那种那个慎重的情执，他把别人的情执都勾引起来，只好是不少死。情执是深重的烦恼，你把别人烦恼都给引起来了，你要背因果责任啊。啊，文学作品里头往往里头有这种故事啊。啊，如果说非常严重的话，他到底什么时候能出来？他的影响力在世间没有了，他才能出来。影响力还在这个世间，他出不来啊！你说多苦啊，多冤枉！啊，世间人愚痴赞叹他啊，还替他做宣传，给他做广告啊，他自己在幽冥界苦不堪言这是事实真相。这下面是昔日恩爱，今晨愁苦忧苦。二死二者呢，束缚身心，如神作戒，不令处理，故曰忧爱皆缚，无忧皆释啊！啊，这个皆缚就是烦恼。这种情执什么时候能化解？真有，不是假的。几千年当中，这个执着放不下， 为什么？他蛮有智慧。虽然偶尔也能接触到圣贤教育，因为烦恼习气太重了，回不了头来。听经闻法，知道这桩事情，回不了头啊，那就苦不堪言。大乘一章里头说，烦恼暗惑，戒夫行人，故名曰戒。所谓心有千千戒，又能复现，一名为戒。你这个心里头戒打不开。这个心结是什么？迷情。最难解的就是情执。情执我们世间人讲的恩爱啊。都不是好事啊。可是世间人都以为这是好事。这是美事。佛告诉我们，这一桩事究竟是什么事？是轮回的根。你真能把这一桩事情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真放下了，那恭喜你，你永远脱离轮回了。思想，思是思念，思想恩好，世人所珍，世间人所珍惜的，究其根源呢，是有情欲，而不知欲为苦本呐，纯情即堕。陈先生一丝毫理智都没有了。陈情度人，陈情度阿鼻地狱。所以这不是好事情。若不能于此，慎思书记，一心修道，一求解脱。假如不能，对这种事情，你要慎思，你要书记。真搞清楚，搞明白。于世间法小乘是出离，所以一般人讲小乘是出世法，大乘是入世法。大乘讲伦理，讲道德，讲因果。为什么？大乘要帮助一切迷惑的众生令他觉悟，令他回头，不舍众生啊。小乘不然了，自己摆脱了，不想再回来了。 诸佛尊重大乘，呵斥小乘，道理就在此地。啊，所以大乘比小乘难，小乘把这个境界完全舍掉了，清净心容易获得。啊，大乘没有把这些境界舍掉，还在这里面。啊，帮助这些情执很深的人，啊，帮助他回头。啊，这个里头最重要的，不被他的情执所感染，那是什么？大乘菩萨有很深的定功，有智慧。啊，你的情执很深，我可以跟你在一起，你的情执不会感染我。啊，如果在一起还会受感染，你赶快离开。为什么？你不离开呀，又被拉下去了，继续搞六道。啊，一般人不知道厉害呀，学佛的人知道啊。这一搞六道，哪一年才会有机会再遇到佛法？这个机缘，古人说得好，百千万劫难遭遇啊。中国谚语有一句话说，一世铸成千古恨，百千万劫是多少个千古，算不过来了。啊，这些开始，这一些事实真相都在我们面前。啊，我们学佛一定要保持最高的警觉，怕染污啊。啊，我们阿赖耶识里有非常浓厚的这种情执，啊，一接触就不然。啊，所以净土修行跟密不一样。啊，净土宗跟密宗宗旨原理原则完全相同，都是修清净心。啊，但是净土修禅心、修清净心是远离染污。啊，密教修清净心不离染污。啊，所以密的成就比净土高。啊，但是净土的成就比密教多。啊，为什么？净土原理染污的清净心，所以不是真的清净心，能生凡圣同居土。啊，天天给这些财神名食睡都在一起，真正做到不染污，这个功夫比净土高。他要往生生哪呢？太王生生十宝庄严土。啊，他不在凡圣同居土。 啊，那问题，那么高的境界，有几个人能成就呢？太少了。黄念老告诉我，建国以来，我第一次跟他见面了，60多年。那这60年当中有多少修灭成就的，他告诉我6个人。你看中国10几亿人口，只有6个修灭成就的。啊，那念佛往生的有多少呢？60万人可不可能？有可能的。念佛往生的人太多了，这两个一比较，你就晓得净土的法门殊胜了。啊，待业往生了，密要真真切切啊，再污泥而不染，这个厉害啊，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啊。所以念老告诉我，禅跟密的根基现在已经这话是真话了，不是假话。要透过深思熟记，啊，深思明了事实真相。书记呢，要想想自己是什么样的根性啊，自己想想用什么方法来保护自己啊，最重要的没有别的，保护自己不受染污啊，像现在传染病不受传染，净宗的方法好啊，稳扎3个根，稳稳当当的，决定不违背啊，决定要求自己严格的依教奉行，一门深入，这一门就是一句佛号，6字红名，念念不舍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无论在什么处所，无论是什么样的环境，心里头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念念不舍，没有杂念渗透进来，你就成功啊！这叫一心修道啊，以求解脱。记住，不能有二心，有二心三心啊，你这个道就破坏了，解脱就变成有名无实了。啊，还是要搞六道轮回。 底下这一句话要记住，转瞬无常到来，寿命终了，至此则徒欢奈何，来不及了。啊，什么时候无常到来？自己要有警觉，随时都可以到来，这无常就死了。啊，今天人在这个世间呢，灾难这么多，晓得什么时候会碰到？啊，我们常常看到鸟兽离开了它的窝，它出去觅食去了，它能不能够安全回来？靠不住啊，很可能出去之后被别的动物吃掉了，被人误伤了。这就是无常到来，寿命终了了。我们在这个世界又何尝不是呢？啊，所以我们要想明天，要想明年，太长远了，那叫大妄想啊。真正成功的人啊，做佛做主，他不想明天，他不想明年，也不想过去，他就抓住现在。什么人能够掌握到现前，这个人肯定成就。先前念念不舍弥陀，这个念念一秒钟里头有1600兆的念念啊，念念都是阿弥陀佛，这个人决定成佛了。要多久的时间？弥陀经上讲，若一日。我们细心去观察，去思维，一日可不可能？可能。一秒钟里头，1600兆个念头。1024小时还得了吗？不但他能往生，真正至心一处，他大成就了，他生十报庄严。为什么？一听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这是事实真相。啊，念念提高警觉，也就是此地说的，这是佛门的这老话。人命在呼吸间啊，释迦牟尼佛在阿含经里头说的啊，古人年寿玄尽了，呼吸一天一停止了，这人就宣布死亡了。 啊，玄境为转瞬即境，它太快了。所以，惑道者众啊，悟道者少啊。道了生死出三界，迷惑的人太多，觉悟的人太少了。我们看下面经文：过怀杀毒。恶气弥漫，唯妄心思，违逆天地，自以罪己，顿堕其寿，下入恶道，无有出期。这一小段讲恶劣罪己。啊，有名，从吃起嗔，惑道是愚痴，啊，三恶业中，嗔业为第一，啊，过怀杀毒，恶气弥漫，这是称为。这是造地狱的因的。又云：一点嗔心火，能烧功德林。啊，平时也有人说：一念嗔心起，火烧功德林。啊，功德是定慧。一念嗔心，定慧全没有了。啊，你所修的那个定慧，是一把火都烧干净，就是一发脾气都完了。所以功德难修，难保。啊，福德，没有关系。但是他能把福祉福德的变质，脾气太大的人，习气很重的人，啊，这个福报到哪里去修去享受呢？多半到修罗道、罗刹道、魔道里面去享受。啊，不是真法。修福里头夹杂着贪嗔痴，肯修福，肯做好事，贪嗔痴没离开。我为什么做好事？我要名。啊，我也做那么多好事，我要人赞叹。啊，我做这么好事，我要争第一。你好，我比你还好。他不是清净心呢，染污心在修啊。啊，所以果报虽然不在三恶道，他也不在人天。人天纯净纯善。啊，修罗、罗刹、魔道，善恶混杂。 啊，行善，心不善，心有贪嗔痴，行善上有布施、救济、帮助别人，啊，这些道理、事实真相，我们都要懂啊，不能不懂。那不懂就迷惑了，迷惑就很容易犯。换一句话说，很容易被传染。真搞懂了，搞明白了，我们就有免疫的能力。啊，虽然接触到了，不会感染。这是菩萨，世人醒悟者少啊，迷惑正道，迷惑正道者多啊，啊，故心怀杀毒啊，他不高兴的时候，他就杀生。高兴的时候也要杀生啊，这话怎么说呢？你说他要吃肉，他喜不喜欢？喜欢呢，这猪他喜欢呢，羊他喜欢呢，喜欢要吃它，喜欢要杀它。啊，不管喜欢不喜欢，都会引起他杀生的动机。啊，杀是毒，残伤他命，恶气之甚的，从明若明，故曰恶气明明。啊，明明什么意思？幽暗的意思，无知的意思，有末业这些个意思。换一句话说，无知啊，迷惑颠倒。啊，他很容易去伤害他命，这里就包括人的命、动物的命、啊、植物的命，在今天还得包括山河大地。啊，大地里面有矿，有金矿，有银矿，他要把它取得，要把大地挖空，啊，发现地底下有矿场，他就会破坏大地的生态环境啊，所以恶气之至，从明若明啊，这经常讲的恶气一明所作皆妄，故云未忘心思啊，起心动念全是 损人利己啊，损人就是伤害众生的，总以为我不伤害他，我得不到利益啊！我要得到利益的时候，我一定要伤害他。地球上人口爆炸了，好像是联合国宣布10月份地球上人口会突破70亿啊，人口不断在膨胀，地球资源有限，那怎么办呢？要杀人呢？啊，他要想掠夺资源，融为己有。啊，那就得饿死多少人。他才能得到。啊，有没有这个念头？有这个念头的人不少啊。啊，这个念头错了。这是愚痴啊。因为错误的念头宿足戒亡啊，用什么方法呢？用战争的方法啊，来得快呀。现在战争核武生化都是灭绝人类的战争，佛经上讲的小三灾啊，就是核武战争。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新闻，说是现在世界上拥有核武的国家核子弹头的飞弹安放在发射架上，3分钟之内就可以发射，有多少枚？估计有2000枚以上。这种高杀伤力的飞弹，一颗飞弹能消灭一个城市，能杀死100多万人。2000米。就算1枚杀100万人。这个飞弹要一时爆发，那地球上20亿人就没有了。可不可能？可能。什么时候？随时都可能。这桩事情我们有没有警觉到？啊，你如果警觉到了，你才晓得。今天我们居住在地球上多么危险。 啊，随时都有死亡的可能。大的未忘先死，于是未逆天地。那就是现在人所说的违逆自然生态平衡啊，加强俗位上不顺天心，天心是爱人啊，怎么知道？我们从所有宗教经典里面看到啊，佛教是什么？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。慈悲也，啊，基督教是什么？天主教是什么？神爱世人，上帝爱世人。啊，中国的儒，仁义忠恕啊，没有一个宗教，不讲爱。爱是天心的啊，这个天我们一般讲大自然，大自然对一切万法平等的慈悲啊，下为阎罗王之意。啊，这是佛法讲的。阎罗王愿不愿意惩罚罪人呢？不愿意啊。阎罗王从来没有造过刑具。说实在的话，阎罗王根本就没有派人去受刑，那地狱有没有？有，魔鬼道都真有。那你要问他怎么才能去受罪的？完全是自己不善心行，业力所感，自然变现的。没有人去建造，也没有人去设计。啊，真正是自作自受啊。啊，所以天心是慈悲，阎罗王也非常慈悲的。啊，如是任意足，这经文上之意，一旦罪恶蔓延，古人罪极，罪极就是罪恶蔓延。你造作的太过分了啊，太过分是天上天不容许，阎罗王也不容许你，于是罪业千言，则不待世受终了，乃顿夺其命，下入恶道。你还有寿命，你寿命还没终了， 灾难现前了，你走了啊，这叫顿度其寿，下入我道啊，到哪里去了？到三恶道去了。夺命，这个夺字，强取也，丧失也，顿然断其寿命。这叫顿度其寿。啊，家祥书里面解释顿度。灭寿多算也。灭寿，寿命还没到。啊，提前把你寿命夺去了。寿命折了，折寿啊。就这个意思。啊，这都是事实真相。了解之后，我们如果心善行善，寿命纵然不长，它寿命给你增加啊，都是自然的。感应道交，不可思议。又见言书曰：“吃故其称，共相残害，过怀杀毒，卧气摇鸣，威望四等。许人造罪之人，赎罪之灵，自然召集。”非法恶缘，随而愚智自己造罪，待其罪极，顿定顿得令尽，降入恶道，受苦无际。这一段是说迷惑造业，因为愚痴，他才起嗔恨，啊，彼此互相残害。今天我们讲的斗争呢，斗争发生发展呢，那就是战争。啊，是过怀杀毒。彼此不相让啊。啊，卧气，今天我们讲的磁场，这个磁场是什么？一片杀气，啊，人进入这个氛围，身心不安了，感到恐怖啊！啊，我们今天讲的没有安全感。啊，所造作的杀盗阎王都干这个事情啊！啊，下面接着说，造罪的人啊， 与过去生中有关系，续罪这里啊，就是过去时，过去时造作恶业的习气很浓啊，所以他很容易感召恶缘，那非法的恶缘，那自然是很容易感召。啊，过去这些恶的习气，加上现在贪嗔痴慢的念头在主宰着他啊，所以他就会掠夺别人啊，起心动念损人利己啊，在行动上他就造罪业了啊，待其罪极，这就是最满了，最满什么？佛相见的，最最满了啊！这个时候福报没有了。如果造作罪业，他还在享受，这是什么？过去生中修的福报还有，没享完。他想的是过去生中的余福，这福报想完了，灾祸就现前了啊！顿多令尽啊，谁夺你的？天地鬼神夺你。你的冤亲债主了，夺你啊！你过去夺别人，现在人家报复来了，将入我道，将是带着你，把你带到我道去啊，受苦无极啊！啊，我们在上一个星期有国内同修送了两片光碟给我，光碟上面写了两个字灾难，我不知道是什么，放出来看看啊，是附体。什么人附体呢？日本人。抗战期间，在中国战场上死难的这些日本的将士啊，有将军，有士兵，附体来求超度，偷的信息。打仗现在还没有停止，还是在打打杀杀。那我们看到这个碟，我们相信啊，怎么会相信？习气现在你想印象深刻。啊，所以说头脑里面都是一些战争这些现象， 啊，我们遇到了，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成年，啊，十几岁，念小学、念初中的时候，啊，所以我们还没有资格当兵。啊，但是那一种残酷人寰的那个现象，我们记忆犹新的。啊，军队堵塞之处啊，杀人放火。人民苦不堪言啊！啊，谁做梦？做梦都在逃难。啊，日本兵在后头赶我们，追我们，我们在前面跑。常常做这种噩梦啊！那参加在战场上时，他的印象更深了。所以死了之后还在打仗，他不知道自己死了，他也不知道战争结束了，啊，天天还在打打杀杀的，啊，把这个信息投给我们。啊，有一部分人觉悟了，啊，希望和平，不要再打仗。啊，这些人求超度。还有一部分人执迷不悟，还在那打打杀杀，没醒过来。啊，佛在大乘经上常常告诉我们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啊，这一些战场上的将士，他们想的什么？他们就想打仗，被打死了，印象没有转过来，还在打仗。啊，战争结束了，70年了吧？啊，他们还没放下武器，还在打，多可怜！啊，这个日本的将军觉悟了，回头了，求超度。啊，求法师给他们做皈依，皈依证不是求我。啊，这个是中国里面的法师。啊，所以人行善，心善行善，他常常念善好啊。啊，念恶行恶，恶的习气什么时候能了？啊，这是世人因愚痴而生嗔恚心，相杀相害。心怀恶毒，为作妄思，这战争是妄思啊！如是造罪之人，尤其蓄势罪业之业力，种种恶缘自然相随，自意作恶啊！现在。还是在走，还是在打仗啊！待其恶贯满盈，国报显现，顿然夺尽其寿命，堕入 三恶道啊，所受果报无有穷极，愚处无期，故曰无有出期。啊，纵然堕落在恶道，他们确实在恶道，在恶道里还是打打杀杀的。战场是个敌人。啊，死了以后造这种业，入这个地狱，永远在厮杀。我们能想到啊，他们对于生命完全没有安全感，啊，想躲避别人杀自己，自己又想方设计去杀别人，啊，所以杀生真正觉悟了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，不能再干这个事情了，要忏悔。杀生断别人的生命啊，杀畜生也不例外。畜生也是一条命，他也有情识啊，他也想保全自己。无论你是有意无意杀害，都是罪业。不能说无意不是罪，无意的罪轻一点，有意的罪重啊。啊，他要没有报复心，那就很好多，他还有报复的心，麻烦大了。啊，如果是恨之入骨，非报不可，这个事情就麻烦。啊，佛来劝他，他都不会接受，这深仇大恨啊！啊，现在在现前的社会，在整个世界，这个事情很普遍啊，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社会动乱不安，人活在这个世界确确实实没有安全感，这是苦啊，一切苦恼里面的第一苦，没有安全感。这个日子怎么过啊？我们总算很幸运遇到佛法，遇到净土。想一想，如果没有遇到佛法，没有遇到净土，这个日子怎么过啊？最难的没有法子突破的，那就是生死轮回，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啊！我们受别人伤害永远不会忘记的，就深仇大恨啊！啊，学了佛之后才晓得这是梦幻泡影， 这是先人无知，不能怪他。啊，这恍然大悟，真正回头了。啊，无论受什么样的伤害，啊，也不会有报复的心了。为什么有报复的心，就不能离开六道？啊，报复的心没有了，我们才能往生净土。啊，现在我们的目标换了，我们想往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不想再搞六道轮回了。这个念头转得好啊，这个念头转的是纯净纯善。啊，世事今生所有一切冤业一笔勾销。啊，他那里没有勾销，我这里勾销了，我就不受干扰了。啊，我要没有勾销的话，肯定受干扰。啊，那这个冤冤相报就很难终止啊！啊，我这里勾销了，到此为止。啊，再没有报复的念头了，一心念佛，这很重要啊！啊，许许多多同修，有的到此地来看我，有些写信给我。大多数人都在问，这一句佛号怎么念才能得力？啊，将来往生呢才有把握。这个问得好，因为问的人太多了。是好事，能提出这个问题，佛在经教里面跟我们讲得很清楚，能不能往生决定这三个条件，信愿行。啊，这叫往生极乐世界的三资粮。啊，换一句话是最重要的三个条件。第一个条件，真心的。什么叫真心？我说我相信了，口头说相信不行。要有事实，做凭据，啊，凭据是真干了，信佛不是口头上说的，要依教奉行才叫真心。啊，我在早年，啊，我33岁出家，35岁受戒，受完戒回来之后，佛门的规矩，回去第一桩事情，感谢老师。啊，报老师栽培之恩呢，啊， 我的老师是李炳南老居士，我受了戒之后到台中去看他老人家啊，在慈光图书馆，我还没进门看到他，他在里面，他也看到我了啊，看到我他手指着我，你要幸福啊，你要幸福，他说的声音很大，说了好多声啊，我都感到莫名其妙啊。啊，我学佛七年出家，出家就教佛学院，就开始讲经。啊，有两年我受戒，九年了。啊，讲经教学教了两年，怎么会不信佛呢？不信佛，为什么这样干法？啊，我听不懂他说话的意思。啊，我走进去的，你坐下来。啊，我给他顶礼，拜了他之后，你坐下来。他告诉我，你不要以为你就信了佛了。有很多老和尚到死都不信佛啊，他越听我越就听不懂了。老和尚到死都没信佛。啊，老师告诉我什么叫信。信底下有解，解底下有行，行底下有正。信解行正通通具足叫信佛。哎，我这才明了啊。啊，有信有解你没做到，你没相信啊。你能做到你没有正德你不相信啊。那换一句话说，净土宗一定要真正往生到极乐世界叫信佛。啊，你没有往生极乐世界，你的信不是真的，是假的。啊，那这个标准我理解了，我明白了，真的。啊，有出家受戒一辈子，啊，最后临终的时候，还是手忙脚乱，到三途去了，不信。啊，所以我受了戒回来之后没多久，我把佛学院教学的职务辞掉了，又回到台中啊，继续接受老师的教诲啊，我先后在台中住满十年。啊，清净老师啊。老师跟我讲真话了。像这些真话一般人不会跟我讲的。我听不到啊。啊，那么信真不容易建立。信从哪里来的？从戒来的。你对于经教没有真正透彻的理解，你的信心会动摇。啊，中国古人所说的高明厚利啊，因为你有劣根性。劣根性是什么？好名好利， 啊，就是自私自利、名闻利养、贪爱五欲六尘的习气，这是多生多劫阿赖耶识里头就有。你要遇到缘，它就起现行。啊，今天遇到的佛缘，佛的缘很薄。啊，这个世间的缘很厚，而且力量很大，你经不起诱惑。这你一来了，你就变心了。啊，你就改道了。这一桩事情，自古以来不知道有多少啊。能够坚持到底，没有一个不成就；不能坚持，中途退心。比比皆是啊！啊，学佛为什么会堕落？原因就在此地。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啊，知道之后，如何防止，如何应对，都是自己这一生成败关键之所在啊。那我用的方法，一天不能离开佛经。佛经是佛陀的教诲，我天天读，天天不离开啊，让佛经天天提醒我啊。古人有所谓，三天不读圣贤书啊，面目可憎，你就被外面环境染污了啊。不但要读，还要讲。为什么呢？讲你就得正途，因为你要预备，你讲给别人听的，还要接受别人的问答了啊，逼着你非用功、非专心不可啊。当然，这个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。你得把名闻利养放下啊，这个东西不放下是你严重障碍啊，你想做做不到啊，这是不能不知道的现在时间到了。